hey, 大家好，咁啊，翻翻嚟今个星期澳门街啊，咁啊，我系你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咁啊，今日咧，除咗我咧，咁啊，当然亦都有我哋今个礼拜嘅嘉宾啦。咁今个礼拜嘉宾系边个啊？自己出声啦。 乌田心。 系啦，咁就系阿乌博士啦。咁啊，喺阿乌博士咧，今日上嚟咧，我哋最主要就系讲个 topic 啊，就系、是、最近咧，即系闹得热烘烘嘅呢个国民教育啦。咁啊，其實我哋咧早排就我哋都有諗過咧，係去將呢個 topic 咧，就係擺落去其中一集澳門街入面嘅，咁就聯同埋呢個即係教育方面嘅一齊講噶。咁啊，但係諗唔到咧，即係而家係香港嗰邊咧，就即係炒得咁熱烘烘咧，就所以咧，經過我哋考慮咧，就決定咧就即係提前咧將呢個題目咧就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喺進入呢個主題之前咧，咁啊一如既往咁啊，梗係要介紹一下我哋嘅贊助商先啦。咁啊，首先多謝咧創豐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嚇，咁啊好支持我哋啦。咁啊，另外就 VPPM 澳門陸上攝影製作學會啦，浩天企業管理。咁啊，另外仲有讚記美食同埋 Protea Yaris 啦。咁啊，澳門街呢個節目咧就可以喺咩平台聽到咧？咁啊，首先梗係我哋嘅主頁啦，咁啊 www.mudcow321 嚇 ，mudcow321.com 啊。另外 Regacy， 咁啊仲有 Our TV 啦，天台啦。咁啊，仲有我哋最主要嘅合作伙伴啦，咁就係 Open Sky Radio 啊。咁樣即係有啲聽眾咧，咁啊喺度回應翻少少啦。咁啊話我哋澳門街嗰個節目咧，咁啊譬如早兩集話我哋嗰個成人展咧嗰個收音咧就比較差少少。咁啊冇辦法，因為我哋譬如做成人展嗰集咧，我哋都係臨時咧喺嗰個展覽場地出面咧就。喺賭場嘅附近揾咗個 cafe， 即係揾咗個隱蔽啲嘅地方咧，就咁就閂埋棟門咧，就喺度錄噶啦。咁啊，現場收音咧收得比較差少少啦。咁啊，另外咧有啲集數咧，其實有時嗰個收音咧唔係咁好嘅情況之下咧，咁就好即係好多謝咧我哋Regacy 啦，咁阿迪啦，同埋咧 Open Sky Radio 咧 Andy 咧就幫手咧去。後期製作啊，就執翻我哋嗰個聲音個 file 咯。咁所以譬如大家咧，想嗰個音質好啲啦，同埋想譬如有啲有時咧會有翻啲配樂咧，就可以喺 Open Sky Radio 咧就去download 翻我哋嗰、那個即係經過修改嘅版本啦。咁同埋咧，我哋而家其實喺 Open Sky Radio 咧，我哋每一集咧澳門街咧都係同 Regacy 會係準時。同一日出街嘅，咁有時麥卡三二一咧，反而咧係會遲一日嘅，咁啊呢方面咧，其實咧就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因為即係礙於呢個人手問題啦咁樣。咁啊，其實咧即係少少事講完啦。咁另外咧，即係亦都有聽眾就話：，你哋之前成人即係講成人文化嗰集咧第二、第三節係分開咗喎，咁啊，即係有好多聽眾咧聽完第一、第二節就會問點解會第三節分開啦，咁啊。第三節咧，咁啊後屘獨立上翻咧，大家一聽就知噶啦，因為完全咧成個題目咧其實係已經唔同咗噶啦，已經係唔關呢、這個成人嘅文化或者成人展啊，完全唔關呢方面嘅事，係變咗係第二樣嘅嘢，咁所以經我同埋台長咧，我哋商議過咧，就決定將第三節咧獨立咧就係、是、另外咁樣去放出嚟啦。咁另外譬如之前我哋係揾咗阿 B 哥啦，咁啊就譬如講過下就話。如果澳門受到恐怖襲擊點樣呢？咁啊喺即係譬如 Facebook 啦，或者喺討論區咧，咁有啲聽眾朋友咧都會有翻啲意見啊。咁包括就係即係話，我哋點解唔去得盡啲啊？同埋我哋即係譬如講個方式都係輕鬆啲喎。因為其實咧，譬如處理一啲比較敏感嘅題目嘅時候咧，呢個係我哋嘅處理方法，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咯。因為我哋唔想咧，真係好認真咁樣咧去講或者去策劃一啲俾你感覺一啲同犯罪有關嘅嘢。咁所以咧，譬如好似我哋講嗰個即係澳門做恐怖襲擊嗰集啦，我哋其實個時間咧就同平時我哋係會有顯著嘅唔同。咁亦都同大家講咗係有啲內容咧，經我哋商議過咧。係唔出得街，所以我哋都剪集咗佢嘅。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唔好介意，因為其實每一個節目咧都有佢自己嘅定位同風格。咁澳門街咧，其實我哋雖然話比較自由啦，但我哋都想咧即係喺入面咧會係有翻我哋自己嗰、那個點講啊，我哋個準則喺度咯。咁有啲嘢如果我哋覺得過咗界咧，咁可能有時都會撳一撳嘅，就會收一收火嘅。咁啊，最尾啦，咁啊亦都有聽眾啦，即係喺度追問啦，咦你嗰、那個Iron Man 即係呢個鐵甲奇俠啦，嗰、那個電影嗰個環節咧，第三集嗰時出街咧，咁樣點解冇第一、第二集咁快咧？咁因為第一、第二集咧，其實就同一日咧係錄製嘅，即係簡單啲講咧，其實第一、第二集咧，其實就係一次過錄咗幾個鐘啊。咁第三集咧，我哋係分開咗嚟嘅錄嘅，咁所以咧就會遲少少啦。咁同埋咧，早前有啲技術上嘅錯誤啦，咁所以咧我哋係會嚟緊會出街㗎啦。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等一等，咁亦都好嘅，即係亦都證明咧係吊住大家條人咧，咁大家開心啦。咁最尾咧有聽眾係最近反映翻啦，就話喺我哋澳門街咧。即係亦都係有好好心嘅聽眾啦，係幫我哋咧好熱心咁啊，每一集都 upload 上去 YouTube 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有國內嘅聽眾咧，係將佢係 upload 喺土豆同埋百度啦。咁有國內嘅聽眾就話咧，我哋有啲有啲集數咧，係會係譬如某一兩節啦，或者係成集咧，係會喺呢個土豆咧最近俾人刪除咗啊。同埋喺百度咧，咁其實相關嘅事咧，其實我有去了解，但係即係好直接咁講啦。咁始終咧個 server 唔係澳門，亦都唔係香港，咁我哋冇辦法嘅。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點講啊？我盡量譬如有啲聽眾需要翻嘅，咁可以 email 俾我，咁我 email 私底下再將嗰一兩集俾翻你。咁甚至乎有啲聽眾問到，咦，其實嗰個題目？唔係一啲話過界或者係一啲關乎國內一啲抨擊嘅嘢，點解會無緣無故俾人刪除咗咧？咁呢樣我都唔清楚嘅，因為其實好直接咁講咧，我自己都唔係好明白有時個準則喺邊嘅。咁因為講緊可能係譬如電影評論咁樣兩節入面冇咗一節喎咁樣，咁呢方面咧即係都係盡量譬如話大家需要嘅，咁我睇下。國內朋友如果係 download 唔到嘅，咁我就去即係我 email 俾翻你哋啦。咁但係經我試過咧，我哋嘅麥靠參二一咧，其實喺國內咧仍然係可以暢通無阻 download 到嘅。咁如無意外啦，咁都應該可以自己 download 翻嘅。嗱，咁啊啱啱咧就即係攞少少時間交代咗少少呢個節目嘅事務上嘅嘢啦。咁啊最近鬧得熱烘烘就呢個國民教育啦。咁所以咧，咁啊今日咧亦都要揾翻一個即係教育界入面嘅人啦。咁啊現職咧就係呢個大學教師嘅阿烏博士啦。咁阿烏博士，國民教育呢樣嘢其實以你嘅認知，其實即係呢四個字你點樣去睇啊？你點樣去喺你嘅定義啊？呢國民教育係咩嚟咧？你覺得呢四個字？ 我覺得其實澳門本身都會有啲學校中學裏面啊，都有啲咁嘅，譬如公民啊、教育科啊，或者。譬如澳門有啲紅底嘅學校啊，譬如即係教你唱啲跟即係內地嗰啲個革命歌曲啊，都會有，同埋啲灌輸嗰啲方面嘅思想咯、啊，都會有。 乜嘢叫國民教育先？即係我淨係想係你係一個教育家，一個教育者啊！你乜嘢叫國民教育先？喺你嘅把口，即係你自己認為啊？ 哇！我認為好大件事喎、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我係用客觀啲嚟講啦，咁我就即係我唔知道聽眾即係中唔中意啦。咁其實我覺得就係話某一方面程度嚟講，國民教育咧，另外即係比較客觀嘅嚟講，其實可能話同即係而家啲學生啊，灌輸一啲比較對祖國啦有啲認識啦，呢、這個最緊要啦。同埋有陣時，雖然話即係澳門啦或者香港都回歸咗咁長時間啦，咁我哋一段時期都係對國內譬如啲國情嗰啲嘢係都唔了解嘅，或者國內嗰啲制度啊嗰方面都係唔清楚咯。 嗱，不如咁啊，嗱，我哋跳出嚟就我哋唔好將個。即係個定義先鎖喺中國度先，即係唔好鎖喺祖國度先。嗱、你認為譬如作為一個國家嚇、國民教育呢四個字喺一個國家嚟計，佢應該包含啲乜嘢去灌輸啲乜嘢嘢落去俾下一代就為之國民教育咧？ 即係我覺得起碼一種所謂即係我哋話愛國嗰樣嘢咯。係啦，咁其實有時嗰方面就愛國唔係話真係啊好忠於譬如某一個黨派咁樣，其實唔係嘅。其實有陣時你會覺得咦？你可能會係睇，譬如我哋之前咁樣呢場奧運嘅係咪？咁我諗翻係2008年嘅時候北京奧運啊，其實我哋作為中國人啊，或者中國嘅澳門人啊，即係好激，即係有陣時用詞好敏感噶。因為咧，如果噏錯咗，譬如我係中國人咧，跟住咧好多人想網插噶啦，跟住話澳門人咧又話你有狂插咁樣。 即係呢個問題，即係身份嘅認同嘅問題，會牽涉到一樣嘢， 嗯， 好敏感㗎。其實身份認同呢樣嘢，我係唔夠膽去講得太多， 嗯， 係啊，因為講得太過偏少少咧，跟住又會俾人插啦，就好驚呢樣嘢。咁其實有陣時對於身份認同嗰方面，對呢個國家啦，即係自己祖國嗰方面嘅有一種心態，就話、是、咦？會唔會譬如我頭先所講嘅，你話北京奧運嗰一刻啊，自己國家啦搞一個活動，一個咁大件事啊，你會唔會有一刻有一種感動或者好興奮嗰個心情喎？ 嗯， 係你唔多唔少都會有，我都係會咁樣咯。 嗯，嗱喺我嘅角度咧，國民教育嚇、啊，即係我先唔好鎖定係中國啦，或者係咩國家咧。我純粹以即係我自己嘅睇法，一個國家入面推行國民教育，其實入面咧係包含咗幾樣嘢嘅。第一咧係一定係嗰個國家嘅歷史啦， 即係 國家嘅由來啦、 嗯嗯。 其次咧就係嗰個國家嗰個社會嘅體系啦、 嗯， 包括咧就係嗰個國家嘅人民組成啦。嗰、那個即係譬如話佢有啲咩民族啊，又有啲咩人，即係人民嘅結構啦、啊，咁樣講啦。其次咧就係佢嗰個社會嘅結構啦，即係例如職業啦。社會文化啦，咁啊，亦都係譬如衍生一啲即係社會方面嘅一啲特色啦，或者係一啲叫做話嗰、那個 culture， 即係嗰個傳統方面咧， 即係一 衍生嘅演變， 就係一個叫做明物制度一樣嘢。 跟住另外咧就係、是、即係入面包含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從而啊，亦都係去講咧，我哋譬如即係我假設啦，我哋個國家入面有啲譬如邊啲文化上或者有邊啲嘢係我哋好有歷史同埋值得驕傲，所以我哋咧係要去守護同埋繼續去維持住我哋呢一個令我哋即係值得去留住同埋係值得保存嘅一啲嘢啦。咁再加埋咧，其實另一 part 咧就係、是、呢個德育嘅教育啦，即係譬如教育啲咁樣講，教育一啲國民啦，話明國民教育啊嘛，譬如係點樣去愛護自己國家啦，包括就係點樣唔好出賣嘅國家啦，唔好去破壞佢啦，譬如一啲環保啊，或者係環境上嘅保護啊，同埋可能係譬如話即係譬如。即係可以嚟計啦，我唔係指邊個國家啦。譬如係一啲募兵制度咧，即係譬如話如果國家有難咧，其實你應該係為國家出一分力啊，等等啦。咁、其實咧，應該理論上咧，國民教育呢樣嘢咧睇出嚟咧，應該係平均得嚟咧，應該咧係唔係偏向某一方，即係唔係話係要偏向，亦都咧嗱一個 main point 啊。嗱，譬如我呢個國家，我開創嘅，譬如我第一代嘅總統或者皇帝係邊個？咁國民教育就唔應該咧係搞個人崇拜咧，就係、是、我哋咧就要國民教育入面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偉大嘅領袖，我哋咧就係、是、要去崇拜佢，亦都係當佢神咁拜，甚至乎咧因為呢個人，所以咧就有我哋呢個國家，因為咧喺我的角度咧，國民教育呢四個字其實咧就係話俾人民知。呢個係一個等號嚟嘅，就是、國家係等於人民，亦都係國家嘅構成咧。除咗土地、權力、經濟之外咧，人係一個最緊要嘅因素。你冇人咧，就冇呢個國家嘅。咁所以咧，國家應該係俾人感覺就係、是、我唔係要去維持住，即係你唔可以以一個維穩嚟到出發嚟去做國民教育嘅。如果你係維持住一個政權，我係要譬如維持住呢個土地，我嘅政權嚟到去做國民教育咧，其實就係一個失敗嘅。呢個只可以話一個洗腦，就唔係話國民教育啦。國民教育就係教你點樣用你嘅意識去愛護你而家嘅土地，或者你嘅家鄉或者你嘅國家，即係你而家身處嘅地方。簡單啲講咧，就即係唔係話倒翻轉咧，就係、是、我哋要去愛惜。擁戴而家現有呢個國家入面嘅領導層，包括軍人啊，或者係一啲官員啊，或者係成個體系啊，即係而家嘅政府啊，唔係嘅，兩樣嘢嚟嘅，分開嘅，就唔係重疊嘅。即係你去尊敬公務員，尊敬國家為人民服務嘅人係應該，但係咧唔係以呢樣嘢嚟到去洗腦，去作為就係一種崇拜同埋去換取即係好似一種宗教式嘅嚟到軍入人嘅腦咯，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 明啊。 因為如果你係即係好似用一個好傳統宗教式嘅方式嚟到去軍入人哋個腦咧，從而達到統治效果咧，咁呢樣嘢其實係對新一代嚟嘅係唔 fair 嘅，因為喺佢仲未可以判別到啊，即係喺佢人生咧仲未判別到是非咧，即係其實而家呢個社會咧可以咁講啊，人嗰個觀念啊同埋嗰個判別是非嘅能力咧，其實係弱化咗嘅，因為而家係即係叫做話嗰個資訊咧即係傳播得快，同埋咧覆蓋率高啊，咁變相如果佢有心咧。去用一個製造一啲假象或者一啲我哋所謂假嘅道理咧，係好容易灌輸到入去人嘅腦入面。咁喺我嘅睇法咧，以往就話啦，一定係十八歲已經成年，一先有基本判別力啦。咁老一代嘅，即係講緊六七十年代嘅人咧，可能嗰陣時又經歷戰後啦，又係一個辛苦嚟到去開創事業嘅環境咧，大翻嚟咧，可能佢哋會早熟啲，可能佢哋十八歲之前咧已經有呢個判別是非能力。咁去到譬如話八十後、七八十後啦，我覺得十八歲都問啦，廿零歲啦，咁再去到而家譬如你話九十後咧，我唔係話九十後嘅人佢普遍嘅智商或者係佢判別有問題，而係社會。呢、這個世界環境造成佢哋咧，好多時而家好直接咁講，廿幾歲都好，三十歲都好，都仲未有嗰個基本判別力㗎。即係譬如話八十後咧，好後嗰啲咧，八十尾嗰啲咧，去到九十後其實都係嘅。咁所以咧，你喺佢哋即係咁細個就話要將國民教育呢樣嘢係去吸發一啲洗腦嘅元素落去，嚟到去宗教式咁樣去軍入人嘅腦咧，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唔啱同埋反對嘅。咁另外咧，其實即係我自己睇過下咧，國民教育呢樣嘢咧，其實譬如我對比過啦，新加坡咁嚟計啦，其實即係唔止新加坡噶，即係譬如去啲其他地方啦，咁其實都有嘅。但係相對咧，就係俾你去了解國家、認識國家歷史，但係就唔係會強化在於就係要去點講啊？即係去洗你嘅腦，或者係去奴役你咯。咁即係正如之前講廿三條啫嘛。其實廿三條呢樣嘢，逢係即係呢一個框咧，即係呢啲即係一啲原意咧係我應該打個容易啲嘅比喻，就係逢係應該咁講啦。喺有中國人嘅社會咧，佢哋係會將人哋原本嘅一套咧吸收咗之後咧，佢會加以強化，跟住融入一啲。自己想融入去嘅元素，而嗰啲元素好多就係嚟自係俾呢個傳統咧，呢、這個孔孟嘅儒家學說歪曲咗、扭曲咗出嚟嘅一套統治學嘅元素落去，再推出市面嘅。你其實你明唔明白我想講乜嘢？ 好彩嚇親我。 我 記得你話孔子、孟子乜嘢添？ 唔係 你話好彩係扭曲咗啫， 扭曲咗㗎，即係嗱，其實咧由呢個扭曲咗嘅情況咧，講緊其實係由呢、這個咁樣講啦，由呢個晉朝嘅後期開始咧，已經係將孔孟學說、儒家學說嗰一套社會嘅營運觀念咧，係將佢扭曲，變為呢個帝王嘅統治，即係嘅其中一環。 你追溯到漢朝已經有 咯，漢朝都仲未將佢扭曲得咁犀利。你去到後晉其實開始咧，佢已經係扭曲，淨係用嚟洗腦喎。包括就係往後點解要神化咗某一啲嘅人物啦，或者係將忠義兩樣嘢咧嚟到去加擺喺一個道德高地上面咧。其實呢個情況咧，即係喺今集咧，我就先唔同你講歷史啦，因為如果係咧，其實可以同你話一集咧，不過唔係好關我本事啊。其實我哋可以講中史嘅。咁但係咧，我而家現役嘅，我見到嘅國民教育就係喺呢個扭曲咗嘅帝王學，源自呢、這個即係孔孟學說嘅一個營運嘅社會營運學啦，演變出嚟嘅一個權力統治學咧，再扭曲去加埋咧，就係而家現有佢哋嘈得嘈做弊嘅國民教育啦，即係背後嗰個定義咯。你自己嚟計啊，你啱啱講完啦，你話即係借奧運嗰啲嚟計啊。咁其實如果咁樣講，你覺得其實國民教育係咪應該係淨係記錄一啲係國家值得慶祝嘅事啊？ 咁唔係民族性嘅嘢啦。 嗯。 即係其實缺乏咗，即係其實搞到沸沸揚揚咁樣。而家我哋上 Facebook 見到啦，香港嘅或者澳門咁樣都有 即係會講到關於國民教育嘅嘢。有陣時候我會諗深另一層，我就話頭先所講嘅身份認同啦，同埋對呢個國家嘅歸屬感呢個問題咯。 嗱，我咁我問你一個問題啊，如果咧一個國家佢開國之後，佢經歷過一場統治上引發嘅錯誤，導致內戰，一場戰爭死咗好多人。咁之後咧，再統一咗個政權，咁新嘅政府出現，再推行國民教育嘅時候，應唔應該將呢一啲視之為黑歷史或者一啲唔好嘅過往嘅歷史編程入去國民教育入面，講我哋曾經因為一啲錯誤而導致國家係出現過一個錯誤，所以死咗好多人啊，或者將一啲叫做話唔好嘅嘢都收編落去呢？ 其實呢啲嘢應該要收入落去嗰個課程裏面咯。如果係講嘅話，我覺得要必須咯，因為始終嚟講一個國家嘅歷史嘅發展，因為我哋不斷從呢個歷史一起進程噶嘛，你冇理由話脱節咗某一段噶嘛時期噶嘛。 如果咧你出自嗰個出發點啊，你係一個教育家。我是純粹我是要教育一段歷史，我本身我沒有一個面子和一個責任上的承擔就可以，但如果這一套的教育課程是源自現在我剛才所說它是要利用這個歪曲了的統治學來到 去融入去的話，那我呢個情況呢就是好的東西我就要將它提升，不好的東西呢我就要將它撳低，甚至乎呢不收編下去了。因為即係一個嗱，你見到其實呢背後呢其實咁樣講啦，統治呢點樣去統治一個國家呢，其實有兩種哲學的。咁一種呢就係呢橫斑斑嘅，我說的話就是話。咁另外呢，今日的我統治就可以俾明日的統治的我咧推翻嘅，咁不停咧，我呢個咧就叫我係跟潮流啦，我就係、是明天的我推翻今天的我，但係今天的我咧説話咧係一定嘅。咁第二種咧方式咧就係、是、我哋會尊重過去嘅歷史，甚至乎係尊重以往嘅體制，喺從而咧係喺新嘅體制上面尋求突破，同埋尋求一個咧大家公平同埋係即係一個自由的體系去發展的。咁簡單啲講啦，咁第一個嘅就係一啲譬如話主權性強嘅國家啦嚇，同埋一啲極權國家啦。咁第二種就譬如我簡單啲講啦，英國啦，英國就我講第二種啦，佢一樣有君主制度，但係佢已經將佢提升為另一個層次啦。咁你自己嚟計，你覺得其實呢兩種唔同層次推出嚟嘅國民教育，你覺得有冇分別咧？ 當然係會有啦。好大嘅差別咯，即其實睇翻我哋所講啦，頭先你話英國又好啦，係咪先？即外國嗰啲肯定會係第二種嗰只啦。咁有啲係你話經過好長戰亂嘅國家啦，所後尾所以發展而成成立咗新嘅國家出嚟咁樣啦，新嘅政權出現啦。有陣時就話要點樣統一嘅人民嘅思想咯，佢哋會係一種。是啊， 但其實國民教育是不是應該用來統一人的思想？ 我覺得不應該是統一人的思想咯，沒可能的。我講回我自己啦，其實我在廣州讀書的時候都會有讀這樣的課程咯，是必須的。 你講一下，你形容一下。 有沒有洗腦呢？我是其實是沒有的，我是沒有被洗腦到的。其實你嗰陣時候，我覺得係咪有啲嘢誇大咗，我又唔清楚啦。咁我係上過幾個 course 嘅，嘅大學嗰時一次啦，碩士有上過啦，博士班我都上過噶。關於國內嗰啲國情教育嗰啲，我係上過噶。咁其實你有自己本身有判斷嘅能力噶。你其實我哋好多嘢知道嘅，你睇有眼睇噶。 你但你講緊咧，係你已經係有判斷能力噶嘛，而唔係講緊係由你細個，甚至乎講緊而家係可能你十歲以下，跟住你上小學嘅時候，佢已經噃一聲將啲嘢抌落你個腦度啊嘛。 會㗎，但我已經係咁㗎啦，小朋友係咁㗎。 但問題佢咪判別唔到咯，所以咪出現咁多嗰啲五毛黨啊， 或者係而家嗰啲咁偏激嗰啲粉青咯，咪就係因為佢細個佢即係喺人未有判斷能力嘅時候，甚至乎即係我所講啦，十零歲以下已經去強行灌輸落去，即係正如啲人咧，你身邊啲朋友咧，佢係細個係讀嗰啲基督教或者係天主教學校咧，跟住咧佢就算冇受洗都好咧，佢真係咧，因為佢細細個已經係不停喺教校可能讀十幾年。由小學直升上去，跟住中學咁樣，跟住佢真係咧，你完全你話冇影響，冇可能噶。甚至乎到佢有判別能力嘅時候，佢係我唔係基督徒啊，但佢都會係受到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咯。 係呢、這個，因為好似我自己都係啦，我由幼稚園讀到中學都係一間基督教嘅學校裏邊咯，唔多唔少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嗱，你嗰個情況唔同嘅，你係大學。佢理想國情，即係正如好似我哋嚟㗎，以我哋而家呢啲年紀同埋社會嘅閲歷，老實講啊，譬如我哋接觸一啲都會成接觸到一啲中方嘅人啦，講嘅説話乜嘢，或者你唔好，甚至乎唔好話政府啦，一啲人佢想喺我身上，佢想抌啲嘢落嚟，去影響我而家嘅判斷，跟住從而去達到佢某啲目的。都唔會話喺即係細個咁易咯。如果我細個，我啱出嚟社會做嘢，初出茅廬嘅，甚至乎咁講好輕易啦。你想即係你想叫做擺我上頭，係過一棟咯，咁好容易，因為我唔識啊嘛。我好似而家咁樣倒翻轉啦，咁我會知道哦好啊，咁你講我咪哦好啊好啊，我咪會聽咯。但聽完之後笑下，跟住我應承咗你，但我係咪去做嘅一回事啊嘛？咁所以咧，呢樣係唔同嘅。咁不過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即係講一講啊，澳門即係啲中學或者係小學啦，或者一直其實國民教育呢樣嘢咧，其實一直都有噶啦。咁啊，講其實澳門嗰個情況啦，好唔好啊？咁啊，下節翻嚟啦。